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八十六集，失宠危机。听了汪直的豪言壮语，唐范笑了笑，接着说道：许多人都会这么想，不仅是你，尚明肯定也这样想，但当局者迷，有时候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在给自己挖掘坟墓了，他自己却毫无察觉。 别越说越玄乎了。 那我问你，当今陛下喜欢怀恩那种谨小慎微的，还是会喜欢尚明那种逢迎上意的？ 若是当今陛下，只怕还是喜欢尚明多一些。 那太子呢？ 我怎知，我又与太子不熟。 这么说吧，陛下可能会喜欢尚明，却也不会讨厌怀恩，否则怀恩断不可能在御前那么多年深得陛下的信任。汪直点点头，他有点明白唐范的意思了。 你是说，就算尚明风光一时，也不能风光一世？ 这是自然的，多做多错，尚明挖空心思钻营，与这个结盟，与那个要好，就算陛下能够容忍他，难道新君也能容忍他吗？总会遇到与他算总账的，到时候他的麻烦就来了。 哼，现在他的麻烦还没来，我的麻烦就要来了。 汪公不必沮丧，先前我已经说了，为内侍者要么学怀恩，要么学尚明。 老子两边都不想学，尚明那种我固然看不顺眼，可让我像怀恩那样日日憋屈去讨好朝臣，我也做不来。 所以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建议你走第三条路。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第三条路了？ 当时我通过师兄给了你两个建议，一是军功，二是东宫。 那算什么建议？ 你可不要小看这两个建议，许多事情未雨绸缪都是要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准备的。 你能别说那么多废话吗？ 你能多点耐心吗？你如今在外立有军功，虽说是监军，但谁也没办法抹杀你的功劳。我大明自土木堡之变以来，对上北方外族就很少能够取得胜利，你这几仗可谓打得大快人心，军心一振。这其中作为首唱者，汪公功不可没，足载史册呀。这一通吹捧堪称润物细无声，实乃最高境界。汪直果然被说得面色舒展，露出算你小子说到点子上了的表情。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在你带兵在外的时候，朝廷里面反对你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少过。 怎么没有发现啊？ 一说到这个，汪直也脸色一沉。 无非就是些不知变通自诩清高的书呆子，看不惯我等宦官掌兵权罢了，还说什么好大喜功。若放在永乐年间，连三宝太监都能带兵打仗，他们还敢这么说吗？ 这其中固然有些清流的意见，但还有一个人的意见你不可忽视。 谁？ 陛下。见汪直愕然，唐范道：你别看你每次请求出征陛下都同意了，但实际上他对你的亲近感正逐年在下降，这点不需要我说你应该能感觉到。不光是他，连万贵妃如今都不肯见你了，这正是因为你长期在外面带兵，疏忽了经营宫里的关系。 逢年过节我也没少往宫里送东西啊。 东西能比得上人吗？那尚明还成天在皇帝贵妃面前晃呢，他还长着一张嘴，不比你那些东西好用多了。就算你在宫里还有自己的人，但他们谁也比不上你的资历。陛下和贵妃对你另眼相看，是因为你自小在他们跟前长大，那份亲近谁也比不了。可若是你常年在外不肯回来，他们肯定会觉得你贪恋权势，甚至把持军权。 再加上上明万通那些人日以继夜在他们面前说你的坏话，你自己想想，你离失宠还有多远？ 汪直不由坐直了身体，唐范一通分析，可谓说到他心坎里去了。 那我应该怎么做？ 你有军功在手，这是你区别于上明那等人的标志。但是就算你不是宦官，也不能常掌兵权。虽说你只是监军，可主帅王悦、副帅朱勇，哪个不与你交好？这是人臣大忌。所以两年前我就劝过你，让你立了军功之后就回京。 当时是我没听你的建议。 因为汪公公立军功立上瘾了，在外头也很爽，远离京城，上面没人管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现在也还不晚，等到何涛的战事告一段落，你便可上书向陛下请求回京。奏书该如何写，如何才能让陛下对你重新生出亲近之感，这你比我熟，我就不说了。 那回京之后呢？ 回京之后就好好经营西厂和名声，东西厂为陛下耳目，向来为百官所厌恶，但这耳目用好了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如今万安、尚明等人虽然对上逢迎，御下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若你能以此救下一两个德高望重的大臣，名声马上就会树立起来了。汪直眼睛一亮，这倒是个好办法。一直以来他与朝臣的关系都不太好，朝臣讨厌他，他也看不惯那帮大臣。前几年还觉得自己挺威风，现在意识到危机了，终于也开始想要弥补关系了。像怀恩那种处处与人为善的做法，汪直学不来，他本身就不是那个性子，勉强做了也只会不伦不类。但如果按照唐范所说的，却不难。还有如今对于尚且心怀正直的大臣来说，太子就是他们心中的希望，你若能与太子为善，对你以后的名声前途也有注意。不过这一点要更难一些，因为贵妃不喜太子，你若顾忌贵妃，也不必做得太鲁行迹。被他这么一说，汪直顿觉心中快累去了大半，一下子轻松了不少。虽然困境依旧，但至少他不会再觉得火烧眉毛了。 你被免职一事，我会想办法的，若有机会就在陛下面前为你说情。 唐范倒不在意，他给汪直出主意本来也不是为这种一事换一事，摇摇头道， 那你晚点再帮我说情吧，我回头要离京一段时间，就算陛下起复，我也不想这么快回来当官的。 哼，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你当官位是你家种的大白菜，想摘多少就摘多少。 唐范用勺子舀了一个蟹粉狮子头进碗里。 我家没种大白菜。 话说回来，我本想找机会先给那梁文华使点绊子，谁知道却被人抢先了一步。 嗯？汪直斜了他一眼。 你不知道？ 唐范莫名的狂眨眼，表演自己的毫不知情。他两腮塞着食物，说话不雅，只能用表情代替，看上去要多傻有多傻，与之前那副淡定莫测的高人样完全是判若两人。 监察御史上官勇上书弹劾梁永华，说他如今的小儿子乃是十年前他在他老娘热孝期间跟小妾亲热生下的。 汤范冷不防呛咳了几下，连这种陈年隐私都能挖出来的人，除了东西两厂或锦衣卫，大明朝还有别的分号吗？在热孝期间亲热生孩子，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谨慎一点的在孩子的出生日期上做做假也就过去了，大大咧咧一点的连假也不用做，只要没有人告，这就不算个事。梁侍郎是够谨慎的了，儿子出生之后他在户籍上做了手脚，这样就算有人往前推算也算不出毛病来。但这一招 也只能哄哄平常人。锦衣卫和东西厂若想查出点什么，估计连他家老娘几岁会说话都能查出来，更不必说这种把柄了。作为朝廷官员，讲究的就是个名声，甭管名声真好假好，只要没有人弹劾就没事，一旦有人弹劾就得引咎在家等候发落，这也是规矩。唐范好不容易顺过气儿， 你干的？ 我倒是想干，可惜被人抢先，是随州那厮派人去查的。 从唐范通过潘斌给他出主意开始，他就欠了唐范不少人情，虽然对方不过是个五品小官，但屡屡帮了自己的忙。汪直虽然不是什么仁厚之辈，但他心高气傲，不愿白白受他人恩惠。正所谓钱债好还，人情债难还，谁知道对唐范他却一直找不到机会回报。如今虽然暂时没办法帮唐范官复原职，但以汪直的能力报复一下梁文华还是绰绰有余的，结果这又被人抢先一步，这怎能令汪公公不幽怨？唐范哦了一声，心头暖暖的。他知道随州肯定是因为自己被罢黜的事情向梁文华报复，不过随州与唐范交情不错，却要避嫌，不能直接呈报，所以才要通过监察御史上官勇去弹劾。唐范没在衙门，消息自然也就不那么灵通了，闻言就道： 据我所知，上官勇与锦衣卫并无交情，他怎会愿意去做？ 汪直只说了一句话： 上官勇乃松江府华亭人。 唐范立马恍然大悟，原因无他，被首府万安踢到南京去的张尚书就是松江府华亭人呢。感情上官勇是在给张莹报仇呢？ 上官勇是张莹的同乡，又是后进晚辈，平日与张莹时有往来，上官勇不敢对万安发难，但弹劾梁文华的胆气还是有的。看不出来呀，隋广川竟然也学会借刀杀人了。 那梁文华呢？他总该在家反省了吧？ 你还别说，这几天可热闹了。梁文华那家伙死皮赖脸的，非但没有待在家里，还坚持每天去衙门。但他越是这样，别人对他的非议越大，那些御史都是成天闲着没事干的，看见这样的情形焉肯放过，便一拥而上，对着梁文华一通弹劾，最后连陛下也惊动了。万安没有办法，只能暂时将他外调。 唐范见他一脸幸灾乐祸，忍不住猜测： 调往南京了？ 可不，这下刚好去跟张老头作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两人指不定会怎么打起来呢。 唐范摇摇头，心想那样一来可真是热闹了，不过再热闹自己也见不着，有了这么一桩事，最起码梁文华的尚书梦肯定是没有指望的了。汪直与尚明有戏，尚明如今又投靠了万安，汪直自然也就看万安一派不大顺眼，梁文华乃是万安手下一大助力，如今他被除去了，汪直跟着看个热闹也觉得心情挺舒爽。但唐范忍不住提醒他： 汪公，你如今的处境可有些模糊啊。 什么模糊？ 你看在别人眼里你是万贵妃的人，万安又攀附万贵妃，结果现在梁文华被贬，照理说你本该感同身受才对，却反而幸灾乐祸，这样不大好吧？ 汪直白了他一眼没吱声，但唐范接下来的话可就不是开玩笑了。万安因为跟万贵妃同姓就去跟他攀亲戚，说白了他这个首府位置能坐得稳也没少是靠抱大腿抱来的， 如今尚明又与万安结盟，这就等于说目前他们都是一派的了。那么你呢？你既跟尚明有仇，又看万安不顺眼，却也没有站到淮安那一边，而贵妃对你的亲近之感又大不如前，你的处境便有如四个字：孤家寡人。不需要唐范提醒，汪直心中已经浮现出这四个字来了。他悚然一惊，冷傲的表情变得有些不淡定起来。若说之前唐范的那一通分析只是让汪直觉得颇有道理，并且打算执行的话，那么刚刚顺着梁文华的事情一说下来，他的危机感顿时就比刚才强上100倍，简直到了如坐针毡，恨不得立马就入宫的地步。可是入了宫又能如何？万贵妃借故不见他，这就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了。汪直紧紧皱起眉头，手指掐着扶手，面沉如水。稍顷，他起身朝唐范郑重一揖：“ 请先生教我。” 得，从直呼其名，直接上升到先生了，这待遇简直不得了。但也反映出，汪直这人不是不会放下身段，只是要看对方值不值得他这么做而已。唐范自然也要起身相扶，温言道：“汪公不必如此，我能赴约而来就已经表明态度了，而且事情现在也没有到无可转圜的地步。”汪直也只是做做样子，看唐范吃这一套，立马顺着台阶下：“ 那你就赶紧给我说道说道吧。” 如果说两人之前因为身份不平等，汪直言行之间总还端着些架子的话，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正视起唐范这么一个人，将他放在与自己对等的位置上来看待。因为事实证明，唐范压根就不需要通过依附他来上位，就算没了官职要报仇，他也有随州这个助力在，以随州的能力和被皇帝看重的程度，执掌锦衣卫只是迟早的事情。反倒是自己几次来找唐范问计，还欠了他不少人情，人家不仅没有要求回报，每次还基本都是有约必到，有求必应，光是这份义气也是旁人比不得的。汪直不是不识好歹没有眼力的人，只是一直以来年纪轻轻就登上高位的履历使他有点忘乎所以了，加上这两年在边事上又履历功劳，他有点唯我独尊的飘飘然。不过现在这份自得已经被唐范一点点击溃，现在只剩下满腔的凝重了。